希望大家深入学习领会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始终同中共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紧密联系工作实际，把学习成果运用到参政履职实践中去。二是希望大家把思想认识统一到中共中央关于国内国际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把工作重点聚焦到中共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充分激发广大成员干事创业的热情，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国家科技短板、科技核心领域，围绕碳达峰、碳中和、数字经济等重大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加强民主监督，推动政策落地、落细、落实。三是希望大家及时把握广大成员和所联系群众的思想动态，主动开展针对性政策解读和思想引导工作，要稳妥有序推进民主党派工商联换届工作，选好配强中央和省级组织新一届领导班子，深化政治交接，始终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携手前行。 丁薛祥、刘鹤、孙春兰、胡春华、尤权、王勇、肖杰、何立峰，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党外人士还有陈晓光、郑建邦、辜胜祖、刘新成、何维、邵红和李岳峰、黄蓉、马学平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基础地位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和削弱，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粮食生产年年要抓紧。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1年全国粮食总产量13657亿斤，全年粮食产量再创新高，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粮食增产、农业稳产持续发挥经济压舱石作用。中国之声年终经济特别报道《奋进2021》今天播出，农业压舱石沉稳有力。采制总台记者朱敏、乔仁慧、王丽。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富锦市头林镇双胜村农户苏九玉今年种了30公顷玉米。10月份，苏九玉的玉米喜获丰收，产量比以往多，玉米品质也不错，刚收获就卖了个好价钱，再加上玉米种植补贴，他心里乐开了花。 去年产量也就可以了，今年比去年还好，每场地呢达到12吨多。价格呢，去年起步价是7毛多钱，今年起步价就比较好，8毛多钱。我的本身的粮籽又好，这么一场地的毛收入是2万1，国家政策也比较好啊，一场地又给补了1020。好了，我去掉我的成本，就是三场的总的下来也得将近20万了，非常开心。 富锦市位于三江平原腹地，粮食产量连续5年位居黑龙江省第一位，粮食调出量达到92%。富锦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云海峰表示，近年来当地不断优化玉米种植结构，促进玉米产业发展。 我们富锦市今年的玉米种植面积是181.82万亩，比去年增加了66.4万亩，今年卖的价格啊要比往年高一些，今年的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已成定局。 2021年，黑龙江省确保玉米种植面积达到9000万亩以上，大豆6000万亩，水稻6000万亩，全省各农作物长势良好，生育进程也好于历年同期，全省粮食总产量实现18连丰。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华表示，作为我国玉米主产地，东北玉米今年表现突出，改善此前玉米供给偏紧的状况。 今年玉米的面积是增加了2000多万亩，东北主产区的光温水匹配较好，单产提高，全国玉米这个产量增加比较多，再加上进口和库存，能够满足国内消费的需要，供给偏紧的状况会有所改善。 今年河南、山西、陕西严重的洪涝和干旱给当地粮食、蔬菜等重要农产品的生产带来不利影响，但其他主产区以增产为主。安徽省为我国水稻主产区之一，在保量的同时 今年更注重提质。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金山镇种粮大户李胜家的上百亩糯稻，由于采用的是订单种植，不用为销售发愁。 今年亩产在1400斤左右，我们有订单收下来就在加工厂拿走了。 今年安徽的合肥、宿州、阜阳等地一些农业生产企业也与当地农户签下订单，引导粮农和种植大户种植优质水稻。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厅长卢世仁表示， 我们一定扛起粮食大省在国家粮食安全上的责任，认真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同时进一步研究农业知识保护政策，使更多的政策支持乡村，惠及农民。 针对今年全国粮食的生产情况，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丽华明确，全国有增有减，增的比减的多，今年的粮食产量再创历史新高，连续七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水稻、小麦实现增产，口粮绝对有保障，玉米的产量增加较多，能够有效地增加市场的供应。当前粮食库存总量充裕，处于历史高位，连年的丰收，库存充裕，供给完全没有问题，保供稳价的基础十分牢固。 其他农产品供给方面，今年二季度生猪产能完全恢复，全国蔬菜部分品种因灾略有减产外，其他主要品种面积和产量都略有增加，供应总量充足。总体而言，今年我国居民的米袋子、菜篮子、肉盘子量足价稳，有保障，农业这块压舱石依然稳稳的。此外，今年我国启动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种质资源普查，近一年时间取得阶段性成效，发现了一大批新资源，抢救保护了一批珍稀资源，国家级种质资源库建设取得重要进展。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孙好琴表示， 要把优异的种质资源开发出来，加大开发利用的力度，加快培育一批高产高效、绿色优质、节水抗病、一机一丝、专用特用突破性新品种，为筑牢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种业根基提供有力的支撑。 我国一南一北两条高铁今天同日开通，张集淮高铁串起张家界、芙蓉镇、凤凰古城等众多著名景区，被誉为湘西最美高铁。我国最东高铁牡家高铁开通，使牡丹江至佳木斯最快2小时10分钟可达。总台记者郭淼、乔仁慧、傅磊报道。 上午9:10，随着高9693次复兴号列车从吉首东站开出，张家界到吉首到怀化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张集淮高铁北起秦张场铁路张家界西站，经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市以及怀化市麻阳苗族自治县引入怀化南站。张集淮高铁过境的山水如画，不仅穿越了武陵山区，而且跨过了澧水、酉水、沱江、锦江等6条江河。张家界市民唐龙海： 以前来张家界必须通过在长沙或者怀化中转，不仅时间长，而且很劳累。现在高铁开通了，不仅大大的缩短了时间，减少了中转环节，旅途也轻松了。非常欢迎中外游客来张家界旅游度假。 今天上午8:58开通的我国最东高铁沈阳到佳木斯高铁牡丹江到佳木斯段，让牡丹江到佳木斯从之前的近7.5小时一下压缩到了2小时10分钟可达。牡家高铁线路穿越长白山支脉，全线地处高寒地区。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张磊说，我国已成功掌握列车长效清除冰雪技术， 特别是哈工大研发的低冰点抗冰雪弹性涂层，有效解决了寒区高铁机车冰雪粘结紧密及长效除冰雪的难题。 牡家高铁开通运营后，形成以哈尔滨为中心的2到3小时交通圈，对促进沿线资源型城市转型升级，助力东北全方位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台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定于9号15:40开始，神舟13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将在中国空间站进行太空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独家全程现场直播。本次太空授课活动将采取天地互动方式进行，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 届时，三名航天员将在轨介绍展示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场景，演示微重力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运动、液体表面张力等现象，并与地面课堂进行实时交流，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步入十二月，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开启确认。总台央广记者李思墨报道。 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北京市民谭先生注意到，今年 APP 里增设了快捷填报专项附加扣除页面，并设有一键代入功能。 那么这个功能啊，它直接就能把2021年的专项附加扣除信息啊，一键就代入到2022年。像我呀，去年是赡养老人和住房贷款利息这两项的填报，那今年呢还是这两项，所以你看我点一下很方便就已经填报好了。 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内容事关纳税人的税收负担，因此即使2022年度个人附加扣除内容和2021年一样，纳税人也需要点击确认，这样扣缴义务人才能在2022年1月份完成相关项目的扣除。按照个人所得税法的规定，个税专项附加扣除主要是指个人所得税法规定的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和赡养老人等六项专项附加扣除。 公安部今天组织开展团圆行动认亲活动，帮助离散十多年的家庭实现团圆。总台记者杨震、刘一晨报道。 2007年，四岁的福建涛独自一人在小区中玩耍，一条可爱的小狗吸引了他的注意力。牵狗的人是同住在一个小区的吴飞龙。没有丝毫怀疑，付建涛便跟着这位叔叔离开了小区。他被带到了山东农村，限制于当年的技术条件和现场物证的缺失，付建涛失踪案件一直没有侦破。14年间，深圳市公安局刑事警察支队的办案民警在全国各地搜索踪迹。付建涛的生母彭大姐， 这么14年，我一直把他的那套衣服就放到枕头底下，我就觉得我是带着我孩子入睡，然后我觉得母子连心，我觉得他肯定能回来。 2021年，在新的信息技术侦破手段的加持下，办案民警通过大量的信息比对，终于找到了付建涛的踪迹。今年9月，彭大姐也是第一次接到了付建涛打过来的电话。 我一直就是用所有的，就是包括所有的发帖的，所在网上面出现的，全部都是叫做寻儿付建涛。就是孩子找到了之后，我就改成终于找到你了，幸好我没放弃，终于找到你了。 本台消息，国家卫健委今天通报，12月5号0至24时，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6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23例，本土病例38例，分别为内蒙古呼伦贝尔市28例，黑龙江哈尔滨市7例，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2例，河北石家庄市1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5例，分别为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3例，内蒙古呼伦贝尔市2例。 最后播送简讯，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于2021年12月1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 0.5 个百分点。 截至昨天，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跨境电商年进出口交易额首次突破1000亿元人民币大关，成为我国首个千亿元级跨境电商空港。 缅甸一法院6号裁定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总统温敏煽动罪和违反防疫规定罪名成立，判处两人各4年监禁。 印度纳加兰邦日前发生一起军队误袭平民事件，目前已造成14名平民死亡。军方此前收到反叛武装策划袭击的线报，士兵设伏一周却发生误袭事件。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童林、王远，主播玉磊、泽华。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You are